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岁月轻狂，作词罗启瑞，读歌人张帅。水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一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起风的日子流洒奔放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挑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回望，不回想，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。 水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，梦一般的遐想，从前的你和我，手一挥就再见，嘴翘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。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挑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回望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云上走一趟，青 天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会想，不会答，不会忆，不会梦，回不了头。

深海。Hello 男孩，依旧叫起来，小酒还不够，一小时大概。如果电梯突然停下来，能换多一点时间待一块。哦，你好陌生人，会不会奇怪？如果有一天我们青梅到五彩，那是多疯狂，那是因为爱。我想你也能明白，你好陌生人，千万别说爱，让我保持单个姿势继续期待，不忍心损坏，那是因为爱。 城市路